嗱，我哋翻嚟第三節啦，大家咧誒需唔需要起鞋鞋咧，就可以各抒己見嚇。嗱，啱啱四中全會咧就結束啊，開完啦嚇，咁咧就誒關於香港嗰個問題咧，佢爆咗一句出嚟嘅，就係咧要維護國家安全嘅誒法例同埋咧係執行嘅，依度要做得好嘅。OK， 咁佢冇直接講明係乜嘢叫維護國家安全嘅法例。啊，同埋咧係執行嘅，佢冇講到依樣嘢嘅。咁咧，啊，其實你咪係咪想全面管治咧？全面管治呢四個字咧，喺過去大半年係冇再聽到啦。邱文星有冇留意啊？ 冇，我不嬲大陸嗰個心態，我唔知。 喂，佢2014爆咗出嚟啊嘛，啊，即係強勢公嗰啲即白皮書爆出嚟話，向香港實行全面管治啊嘛。但係過去大半年係冇提過全面管治嗰四個字， 管到先得㗎。尤其是而家呢個香港社會情況，成個心都散咗、亂咗，連啲心散都管唔到。你嗰時我話拉蒙面法，你連遊行嗰批已經冇行街市已經犯法㗎啦。你又拉乜拉多個蒙面嘅，即根本就係本，即根本就係攞嘢嚟講。頭先你講個大陸嗰個內地咧，你嗰陣時係講我哋選舉。他不搞你的選舉，不過之前即係選出嚟的人咧，選到邊個啫嘛？ 嗯， 冇乜，呢個係共產黨內地的心態，或者甚至中國人的心態咧，係凡事都管嘅。譬如我哋搞上市啊，睇到啲內地公司啊、民企啲咁咧，係大小事情都找嘅。呢個係中國人個文化，可能加上呢個極權主義共產黨嘅個權力咧，將呢個咁嘅中國文化咧更加加強。 嗯。 好啦，咁但香港咧，你係百幾年係英式管治，你點去又回歸夾得到咧？其實真係當時係急就章啫嘛，啲人你睇翻嗰時阿黃文放寫啲文章過咗身啦，黃文放都話嗰時冇五十年啦，佢噏嘅啫喎，鄧小平都唔知噶，咁你唔行噏一句，噏一句五十年不變嘅，講文字講嘅，你點回歸啊？後屘仲經歷過埋個八九六四。咁你唔俾選舉啊？冇選舉點回歸啊？ 嗯， 好簡單個問題，其實即識睇歷史、識讀書嘅咧，就知道個背景啦。 嗯， 啊點知又為咗保護民建聯喎，整個比例代表制。 嗯， 咁啊，實有啲你有5%可以有激進派入到場啦。 嗯， 咁冇香港好似南歐咁亂咯。 哦 ，OK， 即係咁啦，間有間輸咯， 間 有間輸咯。 點知而家保護咗，等於呢個制度 啊， 就保護咗民主派啦，又入到場啦。 係啦，即係依個邊緣勢力或者極端勢力，一保證你入到場， 保證入到。咁啊，如果呢個制度冇短期都冇得改嘅，你冇三分之二冇得改，亦都冇理由你冇是但一邊都唔想改呢個制度。點知第日邊一邊上嘅弱勢社群啊，嗰邊弱勢社群繼續用呢個制度可以比例代表制可以入到立法會嘅喎。 嗯， 咁就所以你話，如果我睇現時香港情況咧，唯一個出路咧。 你講埋先，好過。 你真係內地真係唔好鬥，俾真嘅港人治港，仍然係港人治港，真嘅港人治港。嗯，就係咁，其實就咁啱啦。呢個同阿李蕭家嗰篇文咧，其實都差唔多吧。佢就講到咧，你行曬選舉制度，你俾你有政治改革，但係你影響唔到中央嘅主權，我係俾你行政治改革噶啦。咁，咁呢個就可圈可點啦。 喂，點樣影響到中央政權啊？點樣推翻中共啊？即係小説就寫到啫，電影都拍唔到啦，諗都諗唔到啦，稍為現實嘅。即係我聽有啲人講啊。即係譬如施永先曾經講過，你又冇本事推翻中共，喂，根本就冇人想推翻中共，因為冇人想推翻中共啊！ 我就驚係中共自己諗喎，就反而驚係 呢個 激動， 我都管唔到啦。呢啲即係堡壘係由內部攻破嘅，咁你自己你中共內鬥呢啲香港人，我哋即係剝花生食嘅啫喎，我點理得咁多啊？係咪先？但係最令人恐懼嘅咧，即係你話呢個反送中條例啊！知道送中條令人恐懼嘅咧，即係好多嘢累積嘅。李波事件係一樣嘢啦，啊，即係你咁樣夾翻去啦，係咪先 ？DQ 啦 ，DQ 啦 ，DQ 除啊 ，DQ 同李波好傷啊，真。 你即係大家條氣好唔順。係 ，OK， 你 DQ 嗰度咧，你夾硬人大係釋法啊嘛。 係啊， 人大釋其實有可能係香港法庭判咗差唔多，但係你人大釋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 repeatedly 咁講。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係歷史文件啊嘛，呢個即係你唔守條約啊嘛，你唔守條約，猛話呢樣嘢已經過咗氣啊， 過期啦， 我話過期，喂講唔通嘅喎，你如果呢樣嘢同鬼佬簽咗，你都話係可以 forget it 嘅，咁你 promise 香港啲嘢點，我點有信心啊？即係有啲人咧，即係用下腦啦，即係唔好要再講港澳藍絲同埋海外親共華人，真係唔用腦嘅 ，OK？ 真係唔用腦嘅，你諗下呢樣嘢，即係如果 咩啊？中英聯合聲明 係啊，喂，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 repeatedly 咁講話係歷史文件，即係冇用啦。咁喂，你仲有咩信心啊？我仲有乜嘢可以講？你喂？叫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啊嘛！你既然講得咁大聲啊嘛， 我覺得同內地拗呢啲文字啊、拗法律咧，就 唔係拗，係信心問題，信係一個信心，大家 心知。信心問題，你話咧中英聯合聲明守唔守？你咁我睇完上之前睇啲新聞，我翻去再睇中英聯合聲明，你取消咗佢，根本你守到基本法就守到中英聯合聲明啦，太簡單，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啊嘛，噏曬啦，咁多啦， 嗯。唔係嗱，呢個花 beyond 嗰一個條約，而係你如果一樣嘢你唔即係唔信守呢個條約，我就擔心你其他嘢都唔信守噶咯。 我反而集中睇你而家譬如李波事件啊，你呢啲啊 DQ 議員啊，你 DQ 議員嗰個我嗰陣時最擔心咧，就喺同其他泛民啲政客講，呢 DQ 議員嘢對香港人嘅心係打擊最大。我哋自己選，你仲搞一個制度可以 over 翻香港選出嚟嘅議員嘅。這個打信心，這個價值觀影響最大，還是近期事件，這個才影響，這個其實影響很大， 還有低估了人的氣不順， 是啊， 還有有些事可能的，那你兩次立法會選舉呢，三次立法會補選，是兩次立法會補選呢，泛民是失利的嘛。啊，咁即係政府嗰啲嘅，就可能好建制派梗係好得戚啦。你都輸硬，我再舉出嚟，你一定衰噶啦。咁啊，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搞嗰、那個送中條例。好啦，喂，到呢度啦。咁啊，剩翻接問一個問題，你覺得區？我想同你講下，同你哋講下區議會選舉嚇。咁講區議會選舉之前咧，都送中條例都係從陳同佳係開始嘅。OK， 佢係一個導火線，但係絕對唔係因為佢。OK， 但係而家佢咧變咗一個半人球狀態，而呢樣嘢咧係台灣咧有好多種講法話，最好唔好解決。你點睇啊？阿黃偉國，你對台灣事務真係已經好認識㗎啦嚇。呢樣嘢你點搞咧？ 嗱，即係當然你話從一個所謂公義角度啊，即係。我諗台灣人都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喺成個陳同佳事件裏邊，特區政府由一開始台灣當局不斷同香港警方啊相關部門聯絡，又唔採去啊，以毒不回啊，咁其實之前節目都講咗好多啦依樣嘢。 咁然之後突然間爆到咁大單嘢啦，咁跟住去到陳同佳出獄啦，咁人哋都覺得好奇怪，就話點解陳同佳出獄隔離有個基督教人士喺度傍住咧？咁嗰個當然唔係一個簡單基督教人士啦，即係嗰個即係管仲明咁都係一個北京嘅政協啦咁樣。咁甚至即係我 管浩明， 管浩明啦。咁甚至我啲朋友喺懲教署嗰度做嘅，即係有啲學生喺度做，就係話原來管神父係咪神父應該？ 牧師。 牧師咧入去啦。嗯，好有勢頭，好架勢喎，好得戚，好串喎，咁樣嗰樣嘢。咁可想而知，其實成單嘢俾台灣見到就係話，我都好想司法問題司法解決，回歸翻專業。但問題你特區政府做咁多小動作喺後面，我想咁樣睇都唔得咯。即係其實都係反映到今日我一開始講到就係話，好多嘢翻翻去專業，歸翻到去一個正常程序做法。根本就不會搞到咁大件事嘛，但問題是政權咁多小動作，做埋咁多嘢，人哋覺得對你冇，人哋唔係覺得對你冇，唔係一個感覺問題，係，你做咁多嘢，你係諗有太多目的、太多嘅計算，俾人動，即係問題就係話出手低咯，俾人洞悉到，跟住你會覺得人哋蔡英文玩你，人哋蔡英文拎嚟政治操作。人哋會反而會讚蔡英文你識得玩呢樣嘢添咁樣，咁所以即係當然，如果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陳同佳你而家最好有咩方法，你而家即刻坐飛機翻台灣，你自己交俾台灣政府解決，你唔好再揾管牧師啊去搞任何嘢啦，真係唔好啦，真係。即如果你又俾人傳到就係話，啊，原來陳同佳如果翻到台灣，會揾翻以前馬英九個筆碟去到幫佢打官司嘅，咁，哇，大佬，你成件事就唔係咁簡單，係一個香港人喺台灣殺人，然之後喺台灣受審嘅一單殺人案咁簡單啦。 嗱，呢樣嘢加上咗依個政治因素咯，同埋仲有好多嘢嘅。過去幾年咧，依個中共咧趕呢個想趕絕蔡英文政府啊嘛，不停咁多樣嘢壓佢啊嘛，包括入冇咗好多個邦交國啊嘛，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咧，林鄭嗰啲點會去做嘢咧嚇？你話咩自願翻去咧？嗱，阿殷文星講翻李波事件嗰啲啊，咁一個都係一個自願問題。如果你話陳同佳可以自願翻台灣 ，OK？因為我哋冇辦法知道你個心係咪真係，我唔知道你係咪真係你報稱自願 ，OK？ 你報稱自願，好啦，第日有幾件喺香港又報稱自願，好似李波咁翻去接受調查、協助調查，咁得唔得啊？所以你話自願翻去咧，即係呢件係 bypass 咗個司法程序啊！呢樣係唔掂嘅 ，OK？ 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話而家風頭火勢，你明知台灣喺度選舉緊，你得件蓋自己上飛機。又話唔協助台，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三年前嘅方法石棺材案咁，你港警鬥佢上飛機咪得咯，拍住膊頭上飛，我唔係押送啊 ，OK？ 或者我個港警送去機場，佢講明話自願啊嘛，你想翻台灣，我講香港警察揾幾個雜差陪你去機場，上埋行過嗰條天橋，進入咗飛機，嗰度有幾個台灣刑警。我不是拘捕啊，我陪你過去啫嘛，你人生路不熟啊嘛，係咪先？咁我陪你過去台北，咁飛機一降落台北又拘捕你，好簡單解決啫嘛。咁啊，當然港方要提供嗰啲口供啦，因為有人喺警戒之下，又話警戒之下講咗咧，話承認係喺台灣謀殺咗自己個女朋友啊嘛。你可以俾啲文件俾佢㗎。 我覺得陳同佳事件咧，應該用翻我哋過去嗰。對死刑問題廿幾三十年嗰啲普通常識嘅概念，凡係牽涉到殺人犯，如果送翻去嗰笪地方 係有 面對死刑咧，係要好小心處理，肯定送多翻原地，或者個被告咧冇死刑咧，先去安排。咁所以當今年四月嘅時候，我開始睇嗰條逃犯條例修訂咧，冇都話報告好事，政府又話好啦，解決台灣呢個殺人案問題，咁你都冇處理到。會唔會台灣係有死刑㗎嘛？咁同時咧，你就算民主派嘅律師團咧，亦都冇去針對呢個問題去處理。咁即係而家你阿管牧師又係帶嗰個，又話話阿陳同佳話肯自願翻去。咁喺成個過程嘅見嘅訪問，亦都冇處理過咧，係咪好肯定免咗死刑？ 咁而家你唔可能公開叫台灣話都未審， 就話 先免死刑。咁你蔡英文亦都未成功連任，即係成套嘢喺我哋普遍香港人應有嘅法治常識咧，都講唔過。無論香港啊，香港政府啊，咁啊蔡英文都冇，根本都冇，亦都冇，都算俾面啦，冇話到喂你嚟到我有死刑嘅話，嚇到神龍街屋企人啊！ 咁啊，喂！佢台灣政府一定唔會咁講㗎，因為我哋中華民國係法治國家嘛，由法院判決，我行政單位點可以話佢一定死刑，一定有罪啊？佢係疑犯啫嘛，通緝犯啫。 常識嘅嘢，普通常識嘅嘢，好似咧香港呢幾年都冇曬。 嗯，唔係，不過咁分開兩個層面睇下嚇，有冇死刑係一個，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啫。OK， 關於司法互助嗰個可能更加重要。咁因為點解我咁提咧？香港同美國，美國部分州係有死刑嘅嚇，係有依個雙邊引渡條協議嘅，同馬來西亞等國家都係有死刑嘅國家咧，係有雙邊嘅協議嘅。呢、這個唔係唯一佢哋嘅考慮嚟嘅。 這個呢、我最近先有律師教我，呢啲協議咧係要兩個係獨立地區啊先至傾嘅，唔搞我都唔識。我咁你台灣係獨立地區啊，亦或者中國省其中一個省份喺呢邊啊？香港政府啊，林鄭識得佢考慮啊？我都唔識。我啲水平可能仲高過林鄭，點會識啲分析呢啲嘢啫？我就係一個常識。你當送一個殺人犯去一個有死刑嘅國家嘅時候，呢啲基本嘅常識先要處理，或者個陳龍佳屋企人唔介意嘅，死就死啦。得佢自己啊，佢係殺咗人啊嘛。可能佢或者我自己死我都肯願意嘅，咁啊自己上去咯。咁而家話有槍口俾佢啊，咪自己決定咯。呢個係人哋嘅家事，人哋條命我就唔會參，我就唔會隨便發表意見嘅。 嗯，好啦，你講到法治啊嘛，法治咧就係話香港有冇法治咧？咁你要 DQ 埋黃之峰啊嘛，唯一一個其實係最勁嗰、那個，佢就 DQ 佢啦。OK， 咁呢單嘢咧就一定有下文嘅。我就好奇怪點解一定要 DQ 佢？係咪即係呢個 DQ 黃之峰啊？係咪真係中共咁憎佢一定咧？同埋 pros and con 擺得好清楚噶啦。如果你 DQ 佢咧，你根本就邀請美國佬嚟干預你。 我覺得 OK 呢個人權民主及民主法咧喺參議院咧通過嘅比例一定高。 點解 DQ 啊黃之峰唔喺第一日 DQ 佢咧？ 係 deadline 10月24日 係 開呢個抽籤啊嘛。你 deadline 前要 DQ 佢噶嘛？呢啲係我哋做翻工嘅基本常識，又係冇基本常識嘅。 係 咁你即係話咧 DQ 佢嘅人係刻意，我專登係拖埋個 deadline， 等你睇下咩人俾我 DQ。 嗯。 我就識睇到頭尾啫。我淨係咧，你點解唔喺10月24日之前 DQ 佢？ 係啦，還掂都係啲乾淨利落啦，乾淨利落啊嘛。啊，咁點解唔喺10月24日之前？唔係即係點解唔早幾個禮拜嗰個咧？馬咩啊？周淑即係周淑芬係嘛？馬啊，佢個講點解唔早啲請病假？ 係啦， 我真係好奇怪喎。OK， 我睇個卡通好好笑嘅，就引用聖經，就比拉多就唔肯殺耶穌，就答俾猶太人自己殺，嗰個人就唔做。咁啊，另外一個人你接手，你一定喺 deadline 之前即刻 DQ 噶嘛。咁你一路拖，咁即係話到明等緊其他嘅指示啦。咁啊，指示嚟自邊度咧？ 咁梗係北京啦。 咁使唔使做到咁？你即係明線中央啫。咁你成套有時啲嘢，佢嗰個做嘢嘅手法咧，嗰個常識做得唔好啊。即係冇常識，呢度香港嚟㗎嘛。 露咗底， 其實佢做嘢即係唔關我事。佢最緊要唔關我事。不過有常識， 咁又唔好 DQ 佢咯。你而家 DQ 佢咧，仲係因為你個我唔信你個心，我唔信你個心靈， 我唔信你真係悔改咗啊！ 咁你咪同你即係比基督教個要求更嚴謹，仲話咧直情永遠唔俾悔改嘅。 係， 咁呢係共產黨大啊，定上天大咧？ 嗱，我頭先講個陳同佳，如果要翻去去台灣咧。佢話自願嘛，我唔質疑佢個心係咪真係自願嘅。佢話自願啦，咁但係自願翻台灣就俾佢翻台灣，就開個好壞嘅先例啦。點解呢？如果我第日有啲人即係話我自願翻大陸接受調查，咁仲得掂嘅？ 過你話自願嘛，你冇得質疑佢個心啊嘛，你冇權質疑佢個心啊。事實上佢真係冇權質疑佢個心喎。我悔改，我真係覺得港獨唔啱喎。佢而家黃之鋒話講明唔支持港獨啊嘛，你都唔肯俾噶嘛。仲有沙田有個候選人就話天滅中共，黨死全家啊，都可以入到閘嘅。啊！真係奇怪喎、啊，大佬啊！咁都得喎，仲唔係反黨？唔係即係你而家香港咧，反黨即係反中國。以前咧都勉強分得開。嗱、啊，我咧就係即係嗰啲人，我反中共咋，我唔係反中國啊！啊，愛國不愛黨啊嘛。而家唔俾你一個變成一中共國出嚟，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台喺沙田嗰個又話天滅中共。啊！黨死全家都入得閘嘅，啲黃之鋒未講到咁盡啊嘛，都用文明方法啊嘛。儘管佢話已經唔用啦，即係又要有選項啊啲咁嘅嘢。嗰條友仍講到話：，唉、哎，天滅中共咁你都可以入嘅。咁好明顯就我唔老禮獲你黃之鋒，我唔老禮你約書亞，我要你躝屍趌路。OK， 話知你美國佬過嚟咧，即係搞我。我都唔驚噶啦，我講點睇啊？ 哇！飛哥俾我，當然任何嘅計算，究竟係幫自己攞到利益啊，定係幫自己蝕得更多咧？咁、嗯、當然，如果你話我嘅計算唔係純然係一種真係從一個實際利益考慮，而純然係一個政治決定啊，或者純然係一個意識形態主導嘅。咁我覺得就出現咗今時今日嘅情況，就係話，喂，總之黃之鋒一選舉我就全部取消資格，我唔理你選乜都好，總之就趕盡殺絕。咁、 嗯、 但係你諗一諗啦，你如果你趕盡殺絕，一隻家居嘅曱甴就冇問題嘅喎，你屋企一隻曱甴啫嘛。咁、 嗯、 咧問題就係如果用左派或者用一啲即係親政府角度，就係話你講。絕緊一個其實有美國背後撐腰的一個人的話，不是沒有結果的、哦 嗯、 即是會不會是你其實給牌給美國或者給世界，就會覺得你中共真的打壓香港的民主，然後你香港民主人權民主法啊、香港關係法啊、 嗯、 或者甚至其實很多國家開始考慮，就是說要針對中共的時候會不會用所謂人權做藉口啊。那又回到我年輕的時候，即是我那時候年輕的時候，那時候看新聞就是說你中共經常說你不要跟我中共打人權牌，我中共是不受這套的這樣、 嗯、 但是以前的人就是說打人權牌就希望透過打人權牌，希望中共你就算發展經濟，麻煩你政治多放一點嘛。但是我想現在的情況就是說，中共有所謂經濟的自由，有經濟現代化，但是你政治越來越落後不得已，你中共那個叫做鋭力量嘛，即係鋭實力啊， 係， 即係甚至 sharp power， 你影響到甚至你搞埋你澳洲、紐西蘭，你直頭中共揾人揾 加拿大， 係加拿大，跟住你就俾埋錢當地政客收買個政府，然之後甚至有個實例就係話，直頭有個唔知紐西蘭嘅學者研究中共，直頭係叫佢本書唔澳洲個有個學者唔俾出版， 沉默的入侵， 係啦，咁。冇計啦！咁你而家中共嗰啲陽謀已經露曬出嚟嘅話，咁你香港問題就唔係成為咗外國針對中共嘅戰場。如果用左派角度咁睇， 喂，咁你自己搞得太大啫，你搞得太大啫，你收斂啲，人哋唔會咁樣嘅。嗱，仲有一樣嘢，咁我讀翻頭先咧四中全會嘅公佈 ，OK， 同香港有關最重要一句，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OK， 呢句我覺得是全部最重要的，咩維持國家統一嗰啲就噏過好多次噶啦，最重要是呢句。咁咧呢個係官方的公佈，到底裏邊咧係即係有啲冇有乜嘢已經決定咗嘅咧？香港問題點處理呢？因為四中全會咧就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傾過啦，有幾樣嘢會討論嘅。第一樣嘢就是中美貿易戰。第二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嘅問題；第三就係香港問題；第四台灣問題。其實歸根究底都係一個問題，就係佢開頭講話點要加強點樣管治嗰個問題。Anyway， 去到呢度，咁會唔會過一兩日有其他新聞爆出嚟，對香港某啲問題已經咧係即係有咗決定㗎啦？ 有得決定是繼續這樣下去的，因為這陣有些事情不是很正常的，因為我都用平常心一文星我都沒什麼超凡智慧好像你這樣，大佬白頭髮都沒你那麼多啊，即一定腦袋不夠得你的，但是我用 common sense 去想東 西，就 是何管你中央又可以怎樣加， 因為警察呢是這幾天呢是即是很勇猛啊，很勇猛，照計呢他們不是聞不到的氣味呢，即中共將來可能會清算他們，但是清算之前都這麼勇猛呢，我覺得有點奇怪， 你不嬲惡，惡的持久性不長的，你一天惡惡到呢，即是好像警察國家那樣， 你根本你內地的官啊都不容許，香港不可以利用香港賺錢啊，香港的東西怎麼那麼貴呢，第一是一個很出名的內地利用香港洗錢中心，第二是一個安全屋，有時有個中途點走一走，你又不限制內地人來增持物業，那些東西一定貴的，即又是基本常識，你至於說怎樣加強控制呢，現在香港的官呢就理論上就 跟特首做十年的嘛，大家經常做幾多做幾多得個五年一任，你現在還有下一批官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是得做了三至五年，即是你沒有那個持久性，那些官沒有上班的人，我們上班的那份工作那麼高職位當五年做都沒有收尾做，何況是去官，我不知道中央，你譬如聽過那時聽過曾玉成剛剛退任了主席，他寫了一篇文，他寫了幾個大提議，其中是抄英國那套嘛，因為你擺個政治顧問咯，開個副特首咯，讓人給中央看著了，咁你呢個真啦，咁呢個香港特首咧真係一人一票選啦。你試下係啊，因為咧行中央嗰度，咁我就對睇咧，你如果你今次經過今次咁大嘅動盪咧，我覺得唯一可以合理嘅出路咧，你真係俾翻港人治港，你再加強壓得得一定可以噶。你要封鎖限制傳媒啊，你限制啲手機通訊咧，咁你同埋打散咗咧。行不到新加坡那套的了，已經行不到的了、 我這樣看從來都行不到新加坡那套的，因為呢新加坡總理呢他是最後話事人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whereas 呢在香港的特首呢從來都不是最後話事人，起碼有很多事他是有掣肘的，這件事呢、你可能說是悲觀，但這個是現實，新加坡那套是抄不到，新加坡那種他沒有民主的事實，他有很多冤獄亦都是事實，但是起碼他經濟民生那裡沒有大問題，香港有大問題，這件事而大問題就是說不是想不想老樓的問題，而是整個決策階層選出來，而歸根結底呢就是說特首選舉的機制呢是不能夠反映到大部分人的意見或者大部分人的福祉， 仍然是委任制嘛， 是委任制 嘛，幾年都是委任，幾屆都委任制。 係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談何去學新加坡嗰套？而新加坡咧嗰、那個咁細嘅小國寡民咧，係行得通嗰套咧？新加坡模式係唔可以輸出嘅，對唔住，佢係特有嘅，即係佢條命正嚇、啊，你有個來佛寺尖照住啊！ 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就得 啊！即係馬六甲海峽嗰度咧。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呢度係做唔到嘅。OK， 新加坡冇香港嗰種包袱，冇嗰種包袱。新加坡人係即係其實講唔好聽，即係都係走難過去揾食嘅啫。個個都係咁啊，大部分人都係咁啊。嗱，各位想睇翻新加坡以前嘅歷史啊，咩叫牛車水啊嗰啲咁嘅嘢咧？你去睇翻咧依個 Discover Asia。Asia 嗰度咧係有套片係講新加坡嘅從前嘅，咁去揾翻到新加坡一啲好珍貴嘅一百年前嗰啲片段出嚟，係好正。你明唔講翻呢度？好啦，你點睇跟住區議會選舉？係唔係真係泛民或者係泛民陣營咧係會大勝？嗱，我俾個數字啊，做多一陣嚇。OK， 啊，原來咧認自己係本土嘅人咧係有14%，認自己咧係。激進民主派 6.2%， 溫和民主派 40%， 加埋已經係 60%， 係依個最新嘅調查。建制派嗰邊咧，如果真係建制派咧，係其實係個得10%零啫。咁要加埋咧，即係依個 係雙親中派啦，同埋呢個親商派商界嘅。咁喺咁嘅形勢之下咧，其實呢個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做出嚟嘅，大家可以參考今日嘅明報裏邊嘅所講嘅。咁呢個調查咧，佢仲話咧，如果真係認真計算係泛民即係民主派嘅價值觀啊，將啲中間派加埋去咧，係 69.5%， 即係接近七成嘅係會支持泛民價值觀嘅嘢。在而家咁嘅形勢去進行選舉咧，係輸硬嘅。建制派輸硬，儘管佢有鐵票，儘管佢會用掌心雷，但係拉出嚟嘅咧數量都係有限嘅。以7-3嘅情況之下，或者7-2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輸硬，係唔係即係咁如意咧？嚇，跟住咧選到出嚟之後咧，就會影響到呢個選舉委員會、特首選舉委員會啦。殷文星都做過，你兩個都好似做過嘅係嘛？ 好似做過，好似 做過 選，做過但係冇選過，冇選過，我冇理人。OK， 會唔會真係咁樣？真係個算盤係咁計咧，或者個 expected 我應該咁講啦。 殷生你答啊，係啊， 未個第一個未用117，即係117選委票呢個嚟做推廣。我聽過佢哋想推。但係我覺得因為個市民唔好知道咧， 好深嘅其實呢啲係好深嘅，好深嘅。 冇泡沫，佢而家話將117做口號啊嘛，咁啲人咩叫117啊？咁11月7日啊，咁我都唔記得咗。 嗰日咧十月革命嘅嚟嘅，11月7日啊。 咁就只可以用，如果想大贏咧，一定用117。呢、這個口號，如果唔係你啲一定係選翻當地服務地區性嘅人嚟嘅，太多數人去搶，點解要選你啫？因為我唔妥今次個動亂，所以我投你。咁當年一諗，你點解啫？點解要投你？但係如果你真係你會真係會贏面過嘅時候，攞咗117票，會唔會真係嗰日選得到咧？我睇聽啲人講咧，50-50嘅啫， 50-50。阿黃偉國點睇咧？ 哇！嗱， 根據調查咧，其實咧建制派處於不利狀態，但係我哋唔排除咧，第一建制派有佢啲鐵票，佢哋有龐大嘅資源去做，而有啲人咧係 born blue， 佢天生係藍嘅 ，OK， 佢真係會覺得建制派嗰套咧係能夠穩定嘅社會，佢係真心相信㗎嚇。咁同埋咧，你呢班人咧真係搞震嘅，阻住地球轉嘅。OK， 其實今日咧上嚟咧，其實啱之前都發明咗兩個概念去理解，即係幫我哋理解而家情況嘛。第一個概念叫做誤判恆常化啊嘛，即係話政府其實由即係我唔係六月咁簡單啦，其實不嬲對於香港社會成個都係錯判已經恆常化，好正常。即係有呢樣嘢判得啱啦，即係嗰個判斷啦嚇，嗰樣嘢即係由民意逆轉，或講下民意逆轉嗰幾個月已經逆唔到轉啦，基本上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而家就最弊就係話做又死唔做又死啊嘛，你取消又死，你唔取消又死啊嘛。即係我當你11月24日咁，可能突然間唔知咩事，某個票站出事，咁然之後成個全港區議會選舉取消。咁第一唔係話你延期一個禮拜就俾延期啊嘛，因為第一你 book 地方嗰樣嘢都唔係話有就有啊嘛。咁第二樣嘢，如果你話唔係 book 地方有12月，咁你拖到幾時啊？咁當然可能有朋友就會覺得，咦，區議會其實根據基本法都唔係一個必須要有嘅一個政治體，一個政治制度，即係你唔係依一個行政會議，唔係立法會咁樣，或者唔係依個行政長官。咁但係坦白講，即係如果你話區議會本身都作為建制派一個好重要攞到資源嘅一個平台嘅話，咁你冇區議會，冇咗區議會，因為你現有嗰啲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啊嘛，因為基本上你完咗任期，唔係話因為你選唔到區議會，你選舉取消而自動連任啊嘛，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諗，即係新北京嗰邊啦，你叫建制或者憲制派都好咧，佢都要諗一諗，就係話。你今次一輸，雖然係輸啫，咁但係你仲有出年立法會選舉，你立法會嗰邊可能你當可以翻到盤嘛？如果你當局勢突然間逆轉，有個好大逆轉，但你取消今次選舉，拖唔一定對建制派有利，亦都唔係話我建制派話我12月補選跟住就會贏，因為唔會話你補選，因為你根據規定就係話你取消選舉一個禮拜之後你要 補選嘛，你再不補選的話你要擲日，但是擲到幾時啊？你不要說你之前取消資格的議員差不多立法會完任期都擲完都未補選到了，你譬如新大公那個，所以即係你玩到，如果你政府真的玩到，嗱，當然你話而家政府根本已經失去了一個正常的判斷，玩到咁大折頭是取消選舉的，咁唔係話冇可能嘅，等於阿欣山所講五十五十咁樣。咁但係有冇即係當然你可以話而家政府係不負責任啦，即係好似搞大你個肚咁，然之後就話走咗去，乜都唔理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你搞大人個肚，人哋個大肚婆攞住把刀斬你乜大佬？咁你而家點先咁樣？咁所以依一樣嘢就我覺得。我就算有標準答案都不會益政府話俾你知點做啦。咁喂，除非睇我哋節目啫。咁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呢個政府你取消又係死，你唔取消又係死話，你自己諗下跟住會點做啦。 取消個政治代價咧，政府啊都好大。咁啊，你再譬如你真係二十二月一號選到，你個定嗰個民建聯嗰批建制嗰個選舉策略點定？嗱，如果你真係亂，係真係亂到唔知點解搞到咁亂啦，係足係可以停咗佢選舉，咁你行嗰個緊急法係可以自動延一屆嘅，絕對得嘅，即係呢啲公司法咧都好普遍嘅啫。個董事局冇嘢又自動連任一年，好普遍嘅。咁嗱，嗰個政治代價同埋香港咧可能會仲亂，因為你一定要好亂得好緊要咧，先夠膽咧停咗個選舉嘅。 係， 咁呢個就到時真係好亂嘅啦。 但係呢個係。你特區政府或者中共想不想啫？佢要亂是很容易啫。嗱，你唔好挑戰我哋話唔可能啊 ，OK？ 係好容易嘅啫 ，OK？ 大家心知肚明，有啲嘢唔使確實證據嘅，即係黑社會大佬同你講。嗱，你夜晚出街咧行路你就小心啲。咁咧，即係你覺得佢關心你還是威脅你呢？大家心知肚明啊！即係有啲即係飽讀詩書嘅港澳南師同埋海外親共華人就唔好挑戰呢樣嘢啦。即係你自己係知道呢人黑社會大佬同你講嘅真係關心你還是威脅你，儘管佢法庭未必告到嘅。我關心你啫嘛，夜晚出街係黑啊嘛，條路黑啊嘛。 温馨提示啫嘛。 啊，温馨提示啫嘛，即係佢哋係嗱如果同我哋講佢唔知嘅咧。我希望我真的不知道咯。如果佢真係 你唔知道，繼續唔知落去啦， 唔知落去啦，冇辦法啦嚇。即係講到呢度咧，你覺得嗰個機會唔大嘅，即係佢要將立唔係立法會啊，區議會選舉延遲。 嗰個動亂咧，喺嗰個社區嘅動亂要好大，或者當日咧某幾個票站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啲人去攻擊嗰啲票站，或者成班人企喺度，淨係企一個唔出聲，淨係咧一就壓靴聲靴嗰啲。靴嗰啲建制派嘅助選團，咁呢個會唔會達得到入去停咗個選舉咧？咁嗰日我諗仲頭痛，咁咪又投訴咯，咪投訴去，你投訴去 ICC 咁，一次都成幾千個投訴啦。這個香港真係未試過。如果真係停亂到係停嗰個區議會選舉咧，咁香港就好亂。 就係有啲人係製造緊輿論嘅， 係啊， 而家係製造緊輿論， 咁會好亂，到時 甚至有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希望混水摸魚啊嘛，即係有一種講法啦，經濟化計算就係話，而家出嚟選其實勝算唔高嘅話咧。倒不如還念都是即係叫攬炒啊嘛，咁可能你建制派攬都認識就係話，還念社會都係亂啦。咁我不如繼續亂落去啦，咁樣你繼續亂落去，我永遠有藉口就係話你搞到啲人冇嘢做啊，冇公開啊，失業啊，賴你啊，咁樣咁然之後就繼續咁落去咯，繼續咁樣攣落去咯，咁即係都係嗰句咯，都唔好太高估，即係對方去評估而家局勢時候嗰個智慧咯，即係等於又翻翻對我嗰個其中一個觀察就係話，即係誤判恆常化咯。 哦 ，OK， 誤判恆常化嚇嘅。Okay. 好，五大訴求啊！真係 anyway，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啦。 好， 我唔知出邊啲鬼怪點啊！而家嚇，有冇最新消息？蘭桂坊有冇衝突起來啊？我唔知道啊，大家就留意新聞啦嚇。OK， 好，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啦，唔該曬呢個殷文星同埋黃偉國嘅，咁嘅，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 拜拜。